ChinesePod.com 你看，好大的鸟！ 不是，是飞机。 不对，是超人。 真的是啊，超人实在是太酷了，他飞得真快。 没错，他真是个英雄， 而且超级帅。你看，他对我笑了。